白毅低头看着趴在玉璧前的梦姬说道， 这九个东西都没有错，而最后你拉的那个环应该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鬼器的机关，其他的八个鬼器如果我没有猜错都是梦姬带走的，他腹内的八鬼在上古神话中人们被视作太阳神之女来膜拜，他所承受的热量和火焰并非是地狱业火，而是最纯粹的三味真火，而梦姬不知道怎么得到了这个八鬼的元魂，与其化为一体，总之这应该是近期的事情，可能就是我们前脚开启鬼咒，后脚他就融合了吧。他本身的能耐是无法长时间忍受八鬼的侵蚀，所以他不能开口说话，一说话八鬼便得到了外界的气能量被释放，他由内而外的被灼烧着，其痛苦可想而知，而八一旦燃烧就只有把本体烧成灰烬为止，也就是说梦姬算是完了。 他的笑声阴冷绝望之极，但是墙壁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安宗不知道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。 难道说我们白来了？那死了这么多人算什么？ 过了许久，梦姬拿下那只青铜雷，安宗看到那只雷的附近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男性人脸，他一直盯着梦姬，但是梦姬估计也没有看见，他默默地把雷抱在怀里抚摸着，这一动身上又掉下了许多灰烬，他傻傻地对着青铜雷发话道， 最后还是失算了，我用桂儿的命代替自己逃出了这里，本想要救你和桂儿出去，但是我千算万算却忘记了当年你是答应了完成了父皇旨意的，自愿进入鬼咒轮回，36人同日死，只余下九个恶鬼生生世世守在这里，而今风水早已非当年，大咒也已经烟消云散，你的固执毁了我，也毁了自己。我该说你是痴，还是傻呢？难道说，你也知道河伯正殿里那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才甘愿替父皇守在这里吗？樊炳。 当梦姬念出这个名字，在玉璧上的那个人脸居然也开始流出了血泪。安宗突然想起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，就在那只雷里的确刻有樊瑞这个名字，难道说这个人就是梦姬花了那么多心思要救的人吗？但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作为现代人的安宗是不会明白的，梦姬也只是一个异端的存在，所以他所说的安宗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，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猜测这两个人的纠葛一定非常之深。此时的梦姬容颜依然美丽，但是那种没落和绝望却是一个游走了千年的女鬼才会有的。她抬起头，用那双流不出眼泪的眼睛看了看他们，那双眼里透出的神情让人觉得她其实也只是被命运捉弄的女人罢了。从他的身上开始掉下许多灰烬，他说道， 这里是我最后的归宿，你们的路还要继续，最后的那个鬼器就是打开河伯正殿的钥匙，只要找到他，你们就能够进去了，可是我已经没时间了。 安宗头一次对他放缓语气，低声问道， 还有其他办法找到第九个鬼器吗？ 梦姬伸出手指了指他，然后说， 你们能够找到，但也许找不到，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因为八个鬼器已经足够启动这神殿的最后防线，到时候其他七个入口都会被封死，你们再找不到也注定成为这神殿的陪葬。山河九鼎，黄河九曲，这里代表着黄河的源头啊。 他的眼神突然一亮，他想到了什么东西。此时他呆若木鸡地朝着白毅看，眼神充满了不敢相信的错愕。 随后他像是释然一切一般微微一笑，对着那块玉璧摇了摇头说， 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原来最后被算进来的还是我，八苦鬼咒。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我还是赢不过你，这次我没有东西可以输了，我也累了。 安宗皱着眉头看着眼都不肯眨一下的梦姬，他的话让他浑身抖作一团，想要接着问他最后这话到底是什么，但是此时他回头一看，仿佛看见在玉璧中那个泣血人脸。他不再看着他们，而是颤抖地爬向玉璧，还想要伸手做最后的努力，只是气空力竭的他连最后爬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了。他慢慢俯下身体，把头靠在青铜雷上，他守着这个雷低声念道， 刘灵休息丹忘归，岁季宴席书华语。 随着诗句的耸出，他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，过了许久不见梦姬再动，他们默不出声地看着他，谁都不敢靠近。白蚁声音听上去有些苦涩， 鬼气聚集，但是却没有出现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他无法释放封在这些鬼气中最原始的那群恶鬼，也就是他口中的那个樊瑞。 安宗看着那张人脸，此时他也变得十分扭曲，像是疯狂的想要挣脱一般。 为什么？ 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，只能说是天意。 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他死了。 六子话刚说完，梦姬的身体就开始冒出了蓝色的火焰，转瞬他就化作了一堆灰烬，而后那火焰便也燃烧起来，灰烬最终化为了虚无。 他算是彻底的死了。 安宗对这件事的心情很复杂，他这个人是非常憎恨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的，但是想着她几千年只是为了要解放鬼气中的丈夫和孩子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。这的确是一出悲剧啊。六子心虚地问道， 他最后那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他懂了？谁算计了他？ 安宗已经到了什么都无法再深入思考的地步，只是虚弱地摇着头。但是他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这里是黄河的源头，那么这是一切故事的源头吗？但是到现在他依然没有搞明白周文王为什么要造这座神殿，设下这种阴毒的咒，这里处处透着关于大禹治水的讯息。大禹治水、黄河源头、河伯神，这些词仿佛是一瞬间贯穿大脑的，他瞬间有些明白了这些事情，好像是身体内某种特殊的东西提点了自己。他捂着额头朝着那个思路想了下去，发现这一切居然都被他想通了。如果这里真的是源头的话，那八苦鬼咒根本就没有被破解，一切都是一个局，或者说是一个轮回。他们只是重复了几千年来的一件事情，一切都是为了引他们来这里，而他们到了这里才是最关键的。想通这些事情的关键，便是梦姬最后的那一句，原来最后被算进来的还是我。如果说一切的一切都是被算计好的，那么他现在只是按照一个模式在发展罢了。安宗冒着冷汗看白蚁，眼神有些矛盾，他说， 你还有什么瞒着我们？现在可以说出来了吧？